老乡， 老乡。 广东， 广东。 北京， 北京。 始终， 始终。 领先， 领先。 海军， 海军。 统一， 统一。 海风， 海风。 北风， 北风。 纺织， 纺织。 每天， 每天。 雨衣， 雨衣。 简单， 简单。 解说， 解说。 买书， 买书。 老家， 老家。 袒胸， 袒胸。 演出， 演出。 板书， 板书。 武装， 武装。 北方， 北方。 首先， 首先。 喊声， 喊声。 小心， 小心。 起身， 起身。 普通， 普通。 好听， 好听。 火车， 火车。 几天， 几天。 组织， 组织。 铆钉， 铆钉。 暑天， 暑天。 首都北京， 首都北京。 广东老乡， 广东老乡。 组织演出， 组织演出。 每天买书， 每天买书。 指标很高， 指标很高。 小心火车， 小心火车。 许多好书， 许多好书。 简单解说， 简单解说。 武装海军， 武装海军。